晨曦，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克周围人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 晨曦，你要不 动，就算被克，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。但是如果现在分开，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。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113集，大家纷纷在寝室里倒着放置啤酒瓶子，这样地震一来，窗台上的啤酒瓶子便会倒地发出巨响，吵醒大家，让所有人做出准备，或者跑到操场，或者躲在桌下。安仲前后那个寝室十分夸张，安仲傻呀，在扣着放的啤酒瓶子上又轻轻搭了网球，让它更加灵敏，这样即使瓶子不倒，盆儿也会掉。前后惊又爱玩，在周围又仔细铺了一圈从大食堂偷回来的不锈钢勺，勺把朝外好像花瓣，只要被网球砸到绝对叮叮当当的。他们还在床头挂了几个哨子，想着万一被压可以吹响求救，甚至还准备了食物和水、御寒衣物、医疗用品、手电、手套，十分夸张。另外呢，还有寝室把拖地用的这些东西吊在天花板上，系几根绳，分别拴着几个微微显显搭着椅子边的瓷杯，叫人一看还以为是科幻小说里的装置呢。沈西扯扯夏秀家的手，冬儿，晚上一起睡行吗？ 为什么？ 万一真有大地震呢？一块跑一块躲，省得你等我我等你的。 分别跑分别躲呗。 不行，我得看着你保护你。夏九家呆，想想万一当真有大地震，自己肯定也会担心沈西，于是点头答应了。 嗯，那行吧。 到晚上10点半，沈西要出门洗澡，他准备好脸盆、洗发水、沐浴露、毛巾等等东西，走出336寝室，而沈西正好来叫夏九家过去住，远远的看到背影一愣，立马窜回338房间，一把捞起脸盆，扯出换洗内裤，跟踪夏九家。直到这时，沈西才猛然间发现夏九家在4楼洗澡，怪不得从来都遇不到呢。沈西站在门口等了4-5分钟，估摸着水晶皮冻已经脱得精光，才平定情绪，把脚走进浴室。果然有洞。夏九家正在洗头，面对墙壁，腰背微弯，两条腿又长又白，而且形状好看，大腿是大腿，小腿是小腿，不像大多数人上下一般粗细。因为在洗头，透明的水裹挟着白色泡沫顺着滑下，流过后颈、脊背，接着一部分滑进两侧腰窝，另一部分继续向下流入双臀缝隙，因为太深顷刻消失，随后重新出现在两条大腿内侧，看不太清，似有似无，一路抚过皮肤落到脚踝骨，打着旋去下水道。沈西看着口干舌燥，急忙寻到一个喷头，又一边冲凉一边背湿。过2分钟，沈西偷偷回头，看见水晶皮冻关掉面前的水，开始打沐浴液。沈西想想，回身正常洗澡，等夏九家开始抹自己背脊时，猛地一转头，声音充满诧异：冬儿， 怎么了？ 真是冻了。哎，你怎么也在4楼洗澡啊？也是因为今天3楼水不热吗？ 我一直在4楼洗澡。 夏九家一边与沈西说话，一边很自然地洗，两手交替将沐浴露打在自己的肩胛骨上，接着他便听见 沈西的声音从自己的身后传来。 豆，我来帮忙啊。 不用。 没事儿，我来帮忙。互相帮忙也是北方澡堂文化的一部分，搓背抹背都很正常，浴室里面还有别人，他也不好反应过度。正在思考拒绝的方法，夏九家便忽然感觉沈西的手抚到背上，从肩胛骨开始划着圈一路往下，到腰窝时几根手指按死用力的抠挖，而后斜上摸到腰侧，就沿着这条线前前后后的移动，打着沐浴液。R中宿舍浴室每个喷头两侧都有白色隔板，沈西左右看看，大家都在洗澡，便用自己身体遮着，两边手掌顺势直直往下一滑，摸到自己朝思暮想的那地方，果然手感很好，加上沐浴液手感更好。沈西一个恍惚，双手用力往两边推，再往中间挤，反反复复几次，嘴里还叫着咚。夏九家手扶上墙面，眼神迷离，还几秒后才回过神儿。 滚开。 沈西也是如梦初醒。 回去啊。 哦，沈西老老实实背对着夏九家，再一回头人已不见。晚上一起睡觉，沈西室友问， 你怎么还要一起睡觉啊？ 夏九家睡觉轻，我睡觉死，害怕地震，所以叫他过来。 这不是还有我们仨吗？ 得了吧，早上我不管多大动静你们都没有感觉，能信得过啊。 也是啊。 两个少年躺了会儿。 枕头太软了。 夏九家一向喜欢用荞麦做的枕头，不喜欢用木棉做的，太软了。他本只是随口一说，没有想到几秒钟后突然感觉自己的头颈被身后的沈西抬起。沈西右手胳膊横在对方耳下，左手一撒，让夏九家把他上臂当作人肉枕头。 懂，躺我胳膊上不软。 夏九家轻轻一笑，没有说话，就枕在沈西胳膊上面。沈西从夏九家身后抱着对方，莫名想起方才浴室里的事情，意犹未尽，喉头一滚，大着胆子用没有被枕着的左手轻轻掐住对方睡裤胯骨边上的布料，一点点地往下扯。夏九家表面上没有反应，沈西偷扯夏九家的老虎睡裤另一边时，夏九家还微微抬腰方便对方。在被窝中，睡裤被退到了大腿中间，沈西伸手在 Q 弹的后臀肉上留连半刻，又把手向前面移去，右手在被震着，他真感谢自己是个左撇子。夏九家的呼吸渐渐变得粗重，没多会儿刚换上的裤子脏了，沈西稀稀嗦嗦地帮他全擦干净，又轻轻地把他睡裤拉上。夏九家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话。一夜过去，地震没来，然而虽然地震没来，宿舍楼却没消停过，隔一会儿就有个人咣咣敲门。 啊，地震了啊！ 把同学们都吓起来，还有室友互相捉弄，一会儿 A 踢倒瓶子，一会儿 B 踢倒瓶子吓别人，最后班长上官凌霄有些不爽了，到走廊里中气十足地吼了一句， 马上高考了，让不让好好休息啊？再说这种事情好开玩笑啊，都不知道狼来了吗？ 总算让人不敢再闹。早上六点，夏九家准时起床出门晨跑，人不锻炼是不行的。在路过位于男生寝室大门口的射监室时，夏九家无意当中转眸一瞥，却看到了奇怪的人，教导主任。 红星尔克。射间室就一张小床，射间躺在上面睡觉。此时红星尔克坐在窗前的木椅子上，手里捧着 iPad 看视频，表情十分专注。因为低着脑袋并且正对窗子，夏九家能看到广阔的地中海，中间基本没有头发，油光锃亮。夏九家本来以为红星尔克在看美女呢，悄悄走近，透过玻璃窗子一瞄，才发现是中年人如何保护心脏，中年人如何控制血压等等这样的养生视频。夏九家茫然，这个红星尔克他不回家吗？在这么个纷纷传言要大地震的日子里，不回家陪老婆孩子，而是陪儿中的学生，交给社监不放心吗？他也没在办公室里，而是待在学生宿舍，万一真有地震发生，可以立即指挥控制，没有床就硬生生地坐了一宿看视频。谁都知道红星尔克今年也将近50岁了，而且貌似十分注重健康长寿，昨晚却是不曾休息，打算随时扛起重任。好像有一些贱，因为整个儿中上下几十年来就没谁喜欢他，从红星尔克 To be number one 这个外号就能看得出来。夏九家叹了一口气，开始晨跑。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，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， 这样很好。 怎么好？ 像你说的，每年都会变老，19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直到长出皱纹，一圈一圈，一年一年，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。 乱七八糟，一起吹吧。 好。 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